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又来了。哎呀，昨天呢没有这个跟大家见面哈，我这个时间过得有点恍惚，真的是甚是想念呢、啊。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好了，如果要是想念我，或者说想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一定要锁定两种收听收看的方式。那第一种呢，当然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直播间的菜单栏当中点击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不管你是想对我们今天的嘉宾说什么，还是想对我们的节目说什么，还是想要随时互动发弹幕都可以。当然呢，我们也是开通这个小礼物的功能啊，像什么泰迪熊啊、玫瑰花啊都可以啊。那我是来者不拒哈。好的，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活力982，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啦。依然是这个互动发弹幕来支持我们今天的嘉宾。那还有呢，就是刷刷小礼物喽。那如果你想收听的话，就把调频调到 FM98.2 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一组嘉宾，但是呢，今天绝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因为这个红就是今天的主角。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我觉得她呢是一个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实力这样的一个女孩。让我们欢迎林真儿，欢迎真儿。嗨，大家好。 Hello， 哎，等一下啊，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 啊，哎呀，小姐姐真的好甜蜜呢。对，确实应该叫我姐姐哈，因为我看了你的生日。对，确实是很年轻的一个音乐人。真儿呢是朝鲜族的姑娘，我觉得那你一定是多才多艺啊。 朝鲜族是能歌善舞的一个民族。 对呀、啊，那所以说你的舞蹈是不是也非常好呢？ 我就不谦虚了，我跳得很好。 真的吗？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你就不应该在那儿，你把场子打开，待会儿我给你放一段。 好， 咱们来一起舞蹈一下，好不好？ 好，没问题。 对，好的。那么今天呢，真儿也是带了两名非常优秀的乐手啊，那我们也请两位乐手键盘老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哎，这是这个键盘老师的声音略小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好的，键盘老师的这个好像是话筒没有开呀。OK， 那么我们的吉他老师呢？ 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思阳。 思阳， 今天很开心给真儿姐来弹伴奏、弹吉他。 真儿姐，看来你是比真儿还要年轻，是不是？ 对，我 九零后吧。好的，那两位非常可爱啊。那么在就是有请林真儿为我们带出她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前呢，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环节要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那相信你关注挑战新歌声的话呢，一定会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跟中国音乐公告牌这一档非常优秀非常火爆的打歌类节目合作呢，也是爱奇艺出品的哈。那我也是参加过他们的这个现场，哇，简直太燃了。那第七期上周五就已经播出了，这一期的舞台可以说是燃炸天。为什么呢？有大老师在场啊，大张伟。是的，大家都知道他那个抖音神曲吧，就是在各种平台上，什么大妈抖丝巾啊，还有 这个大叔走台步啊都会用到他的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这么好看。好，我怎么这么好看，为什么说到这首歌，那就要肯定先说一下快乐制造机大张伟。因为在上一期，也就是上周五结束的这一期中国音乐公告牌当中，现场就被打造成了大型的喜烫染中心。喜烫染那个要是全套在这个某点评上面的话还可以便宜哦，500多块钱就可以了，二选一哈。那大张伟一开口我怎么这么好看呢，现场瞬间就成了蹦迪现场。现在大家都就是以前如果要说蹦迪的话，大家会觉得很 low 很俗，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我们可以去 club 呀，或者是 pub 呀，或者是这个 disco 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叫它蹦迪。蹦迪怎么了？蹦迪也是可以很欢乐的，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现场蹦一下迪。如果你要是正在观看或者说正在收听的话，那就跟着这首歌一起问一下自己：我怎么这么好看？ 我怎么这么好？我怎么这么好？ 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转，我让花朵嫣然围着转，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秀色包餐当然万物喜欢，我让停止怦然亮起波澜，我让满目盎然亮起梦幻，人们飞然聊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行了行了，知道你很好看了，大老师。对，这首歌真的是很魔性哈。那在这个上周的中国音乐公告牌第七期当中呢，他作为开场的嘉宾，那一出场大家就是蹦迪就嗨了嘛。嗨了之后，但是说完了这个我们的大张伟大老师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本期的颜值担当。哇，现在这个小哥哥们真的是太，怎么说呢，长得好看的小哥哥实在太多了。我这么一个颜控你知道吗，我都控不过来，你说得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好吧，上一期的颜值担当就是林彦俊呢带来了一首歌叫做 You 的里面，它的前奏呢是写给粉丝的话，就是粉丝一看哇简直太酥了，就瞬间倒地的那种，而且它是边跳边唱这样的一个形式。那现场的模样以及在冷烟花下的侧脸，就是粉丝直呼哦跪了跪了跪了。好吧，那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首歌到底这个 You 是给谁的呢，唱给粉丝的话又有哪些，我们现场来听一下。 开会寂寞就要喊你然后就背无论你的感觉是 Say my name Call me to money Money Money Fantasy for you lady lady lady I want you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就让我在这黑夜画下你的双眼，指尖的跳动完美点缀心的危险，将玫瑰落在你的唇间 Love you my girl I love you my girl You must be kidding girl You're my girl I said I hate you butMust be crazy for you. I just wanna be loved. Don't you wanna be loved? Cause you're my girl, baby, baby. Only one, perfect one. 放开我爱不容易。Only one, perfect one. 心中 I will be free. 哎，不想演戏，别追着一位一击，激烈冲击。Give you the chance to prove it. 就让我在这黑夜画下你的双眼。时间的跳动完美点缀心的危险，如果能为你停止时间 Love you my girl I love you my girl You must be kidding girl You're my girl hey, I said I hate it but I 在这黑夜画下你的双眼，指尖的跳动完美点缀心的危险。 好，这就是林彦俊的一首 You， 这个又是一个很有 R&B 的，或者说很有说唱的这种风格在里面哈。听到现场粉丝们的尖叫了吗？是的，就是这样的有人气。好了，说完了这个小哥哥林彦俊的这一首现场歌曲之后呢，同样在本期还有令人惊艳的一位选手，那就是吉克隽逸。其实吉克隽逸呢，大家都不会陌生哈，绝对是认证的实力派歌手。那整个舞台是热情似火，就跟他的人一样，整个的风格都是这样的，充满着欢快的百老汇风格，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就是因为我也是观看了整期节目，这一首 No Jack， 其实他唱英文歌呢会更加的有感觉 ，No Jack， 听着就都是忍不住跳起来，好吧，我们来现场感受一下哈，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现场，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吉克隽逸的 No Jack。一首歌啊，现场呢你会不自觉地跟着他一起舞动，而且吉克隽逸的唱功也是非常的扎实，绝对的实力派，高亢嘹亮，但是又有一丝性感在里面。好了，那么马上呢，这个就是这是上一周哈、啊，就是我们第七期中国音乐公告牌当中的一些精彩花絮的集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音乐公告牌第七期的榜单。好，准备好了，我们先来听一下。 爱奇艺出品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本周榜单出炉。数据支持 Billboard China、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全面整合国内音乐市场，借助多方数据，榜单内容趋于多元化。本周前五， 中国音乐公告牌。 Top 5， 第五位张艺兴 Give me a chance。 Top 4， 第四位，我介绍你101 Live。 想起了小时候，睡觉前熄了灯之后，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也许闭眼看本小说，读封信点亮了宇宙，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到世界每个角落，跌跌撞撞不算什么，想到快乐真的贴近了梦。 Top 3， 第三位，我介绍你101撞。 第二位毛不易消愁。 当你走进这欢乐城，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 Top One 第一位薛之谦最好。 说不清他比我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我。 爱奇艺出品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本周榜单出炉，数据支持 Billboard China。 好，那么这就是这个上一期的音乐公告牌的前五名，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薛之谦的最好成功逆袭成了第一位，毛不易的消愁还是第二位，然后火箭少女101的壮依旧稳居第三，等等等等呢，蔡徐坤的 Wait Wait Wait 跌至到第八位。更多的消息呢，关注本周的中国音乐公告牌。 OK， 那么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环节，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真儿，欢迎真儿，嗨。 Hello 大家好。 对，久等了久等了哈。对，今天真儿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哈，我们抓紧时间来。首先呢还是 C 位主打歌，因为我知道好像看了这个介绍，我感觉你的 C 位主打歌应该选择那一首歌，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个。对，我觉得你会唱森林是吗？ 会的，是的，是的。 嗯，对，森林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真儿， 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第一首原创歌曲， 对，啊，然后我一会儿唱的时候，大家会仔细听歌词的话，会歌词里面有特别特别有趣的一种意思，特别有意思，对对对。 哦，那我们 要仔细听， 对，要仔细听哦。对，大家真儿的粉丝刚才说，哇，怎么还不开始？我的真儿，现在真儿来了，真儿来了啊！好，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OK，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那就开始吧。对，我们的这个是伴奏带还是？ 伴奏， 好的，那么马上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森林》来了。 感觉走不出去的森林，树的忠贞，我想成为你唯一的宠儿，你却被我的执着笑慌了神。清醒的你不如喝醉时诚恳，敷衍的不像那一次认真。如果你就是那个错的人，千疮百孔接受你扎的针，错了吗？被你带走的灵魂，他总是没告诉我会奋不顾身。对了吗？在你的怀里成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伤的那么深。 我想成为你唯一的宠儿，你却被我的执着吓慌了神。清醒的你不容喝醉时诚恳，敷衍的我想那一次认真。如果你就是那个错的人，千疮百孔的人接受你插的针。错了吗？被你带走的灵魂，他总是没告诉会奋不顾身。对了吧？在你的怀里成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伤的走进来的那一天，你说过你不会离开的。 哇，这首歌你也唱得太好听了吧。对，真的是把最热烈的掌声都要给真儿啊。我觉得这首现场能唱出这样的气势还有这样的一个音色，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我觉得真儿声音是属于那种非常大气的女中音。对，而且看了一下履历，就是好多可能新进来的朋友对真儿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真儿是真的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国际的特别重要和专业的赛事的检验，对吧？ 是的。 你还记得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比赛了吗？ 忘了，太多了。 太多了。对对，这首《森林》是什么时候写的歌呢？ 这首《森林》是四月份开始、开始的，然后呢，6月26号的时候全球首网发行的。 哦， 然后 还记得好清楚啊！ 啊，对，因为记忆太深刻了，而且就是对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特别意义重大的一首歌。然后歌词里面，我刚才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前三句的歌词是前三句的歌词的最后一个字就是林真儿。 哦，是吗？ 对，然后可以看出我制作人对我的特别的用心。这首歌是我的制作人梁苏里，然后作词作曲，然后当这首歌的制作人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喜欢。 哎，是的，大家会很喜欢的哈。我觉得这首歌呢唱得非常的大气磅礴，同时呢又有这种柔情蜜意在里面。虽然说是一首稍微有一点点伤感的歌曲，但是经过林真儿的演绎，确实把他这个核心还有他的灵魂给表现了出来哈。那真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步入到音乐圈或者说娱乐圈的呢？ 我是步入音乐圈6年吧， 6年了， 来北京就6年了， 来北京6年，然后在这个圈里面就待了6年。 对对 对， 对， 那现在从这个是来了之后就开始做音乐吗？ 没有呢，我来的时候就是当时没有什么任何的平台，然后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我也是想唱歌，想在更大的舞台上唱歌，但是刚来的时候谁都不认识，然后我就进了一个公司，也是一个传媒公司培养艺人的，但是我不是那公司的艺人，我是艺人的助理。 哦，艺人助理。 对、 嗯、对对对， 艺人助理这个活儿说实话也不好干呢， 特别累 是吧，每天要跟着艺人跑东跑西，各种通告， 对对对， 然后呢你要帮他打点一些就是他可能无暇顾及的一些琐事， 对 吧， 是 的, 是的， 嗯，然后呢这其中哎呀反正呢一说起来都是累啊对，那现在真儿我想问一下，你自己也是艺人了，那你身边有助理吗？ 身边有助理 啊，身边有助理，那你会对他有同理心吗？说啊、妹妹当年我也是这个当过助理的，所以我不会像我当年那样让你干我同样的事情。 不会的不会的，就是我习惯性的、我就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不用让他做，他太习惯了、为什么不让我做？ 对啊，比如说拎个箱子，不放着我来 大的给我 对，大的给我，小的你来对，当然呢这个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是干好自己的分内那一摊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是的， 对，嗯，那现在来说就是真儿对于你现在生活的状态还满意吗？就是时间 的 配比。 对对对、挺满意的。 是的、那最近这个工作的中心还是以歌曲为主吗？ 对，创作歌曲为主。 创作歌曲。 对， 真儿你是因为朝鲜族的姑娘，刚才咱们也说是真的能歌善舞，这仿佛是就是基因里面带着的天赋，那我就想说你是专业学过音乐，还是说就是喜欢然后一路唱到了现在？ 专业学过 啊，专业学过， 对对对对、 哦、 但是我学的不是流行、流行是我自己喜欢唱的。 哦，你学的是什么呢？美声吗？ 不是，就是民族歌曲、 民族歌曲。 对， 能学民族的这个要更，我总感觉啊，虽然因为我不是学专业、专业学音乐的，我总感觉民族唱法和流行唱法比的话，可能民族唱法要更难一些。 难，很难， 是吗？ 嗯，对对。 所以把民族唱法要是唱好了的话，一方面需要天赋，另一方面真的是要下很多的功夫哈、对， 是的， 是的，对。那现在就是已经完全转向了流行，抛弃了民族是吧？ 就是我心中还有民族的 情 乐，但是我现在的趋势和路线就是一个现代就是流行音乐。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歌曲哈、其实今天有两首，应该是对，两首歌是自己的原创作品。 对， 那这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全网发行？是从今年开始吗？ 是今年开始 啊，今年开始、之前因为我很多人说林真儿，我已真的是这么多年在各大卫视上都看过她的身影哦真的是非常专业的歌手，确实，但是好像这种出道或者说有拥有自己整个一系列这样策划的还是从今年开始的。 对是的，所以说我可以说是一个新人、就是2018年出道的一个新人林真儿，大家都在喜欢、我会用就是不忘初心的一种心态去好好去唱歌。 好的，加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是的，那大家如果要是支持真儿的话呢，还是通过两种方式来为他打 call。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是随时正在观看当中，不管你是想互动、想发弹幕，还是想听歌，还是想打赏的话，都可以。好了，那么接下来真儿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第二首原创歌曲。可能大家就是题目的时候，林真儿大冒险，真心话大冒险。 对对对对对。 然后 真心话 啊、这首歌的歌名正好是真心话。 真心话。 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真儿，如果要是游戏输了的话，真心话大冒险你选哪个？ 我还是选真心话。 哦，真心话，我的天哪！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选大冒险。对，因为有好多人就真心话。但是我是说不出口的。好吧，那这首歌的真心话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这个标题我就是起的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只不过这个真是林真儿的真。对，听听真儿她的真心话到底是什么样子。准备好了吗真儿？ 准备好了。 好，那么我们马上开始。 再熟悉不过，可惜我不是路人甲，和你真心来过，只是 我值得比划一个天下，爱情的路太多分岔，全世界一起沉默，竖起耳朵听你离开的步伐，还是挽留的话，我们之间的真心话，像遗忘了密码的锁，筛选着城市中过多的迷惑，越疏离越没了把握，多久没说的真心话，爱情不是快问快答，我们都在借故夕阳里一搏，认真笃定的解脱，天下爱情的路太多纷争，全世界一起沉默，竖起耳朵听你离开的步伐，还是挽留的话，我们之间的真心话，像遗忘了密码的锁，筛选着城市中认真而笃定的解脱。 真心话来自林真儿，哇，你唱得太好了，真儿， 谢谢。 对， 谢谢。 刚才我就听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太享受了。我说真儿，你一直唱下去吧，我都不想打断你。对，咱们就别聊天了，应该把这所有的歌都唱了，唱一遍。然后这个现场，我觉得大家会非常非常喜欢的。 谢谢， 对， 希望大家喜欢， 一定会的，大家会非常的喜欢啊。哎，那真儿，你平时就是也会去唱 K 吗？唱 KTV 很少。 很少， 哎， 是不是知道自己唱太好了，所以就是别人没法唱？ 不是，我因为在家练的太多了。 在家练的太多了。会烦吗？有的时候。 不会，因为它是我的一种心灵的治愈。 心灵治愈，哇，这个词形容的非常的到位哦。对，那平时演出的现场，除了就是节目的录制哈，那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现场的演出呢？ 有啊，就是现场的 live house 啊， 对啊 live house， 对对对，现场乐队的演出啊， 那如果 挺喜欢的。 对，那如果要是 live house 的时候，是不是在场的观众都已经为你疯狂了？这个声音太难得， 那样就我最开心了， 是吧？ 对，其实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台下的人听完我歌之后，就是鼓掌啊，听到他们开心，而且我唱的歌有共鸣的话，我就特别特别开心。 是的，因为这是一种回馈，一种回应，对吧？ 对， 对， 对， 让你知道，哎，我唱完了之后是有人在听的， 对， 对，我能够唱到你的心里， 对， 对， 对，这点很重要。哎，那想问一下真儿，就是 不管从专业的老师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说从喜欢你的歌迷朋友来讲，他们对你的歌声和就是评价是什么样子的，你有自己去了解过吗？ 有了解过，但是就是我就是天天听我自己的声音，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对，这么好的声音也会有审美疲劳的。 然后喜欢我的声音跟喜欢我的歌的人特别挺多的，我挺开心的。 是的，难得啊，有这么优秀的一个歌手。那么今天呢，其实在场我们要再次介绍两位哈，这个两位乐队的老师，键盘老师刚才一直没有说这个说话，来来来，我们再让键盘老师说一下好不好？来 ，Hello，Hello， 大家好，哎，我叫赵令超， 赵令超，好的，阿超，还有我们的 大家好， 思阳是不是？ 对，我叫思阳， 哎，我姓还是可以的，对对。对思阳是这个比我们的真儿还要小的90后啊。对，好，那么接下来呢，剩下的歌曲应该就是现场伴奏的这样的形式了。 对，是的， 对，跟 Live House 可能是有一些相同，但是又有一些不同，因为我们现场可能是不会达到 Live House 那样，那么燥，那么燃，那么炸，但是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独特的挑战新歌声版本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想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刚才稍微介绍一下我刚才唱的真心话。 哎，好的， 真心话，也是我我的制作人梁苏里作曲，而且这个这首歌的作词老师就是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 谁呢？ 创作过《勇气》还有《你不知道的事》《爱笑的眼睛》这首写这首词的洪瑞叶老师，瑞老师写的词。然后呢，我接下来呢想给大家唱一首瑞叶老师写的另一首歌，也是特别火的，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你不知道的事。 哦，你不知道的事，好吧，你不知道的事还有真心话。这样吧，待会儿我想问问，就是这两个歌名，我想问问真儿，他到底有多少是别人不知道的事。你到时候一定要说真心话哦。我会问你问题的。 好的， 好吧，那么把这首歌带给大家，你不知道的事。 却没捉紧你。 道的事情。 你不知道的是，哇，这首现场的版本哈，完全是跟那个王力宏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对，这是来自林真儿的版本，也谢谢两位老师非常精彩的配合哈。我觉得这今天真的我们的效果超神了，你知道吗？就在我的耳机里面听，所有的声音，乐器的声音，还有真儿唱的这个声音，入耳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级，感觉是最高百万级的缩混。谢谢我们的混音师。当然更谢谢我们这个现场给力的表演哈。那刚才说的这你不知道的事，然后之前呢也有是真心话，我觉得这个突然间我刚才就结合着大家的发问，我也想问问真儿一些这个问题哈。你知道这个粉丝们呢可能最关心的莫过于你的个人问题 啊。 对，然后就想问一下，说真儿你这个喜好的方面哈，首先呢问的最多的就是真儿，请问你要是选择真心话的话，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的择偶标准？想问问你这个，你要说真心话哟。 好，主要是性格吧。 啊，主要是性格。 对， 那你喜欢什么样性格的呢？ 就是直来直往的性格。我也是直来直往的性格。 哦，就不喜欢弯弯绕绕的那么多。 对， 那如果要是一个男生，很喜欢你，但是呢，你也知道他喜欢你，可是他就是不说，然后呢，就总觉得不好意思向你表白，总是，像这个委婉的向你表达，你会怎么办？这个时候？ 那我就会直接去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 哦，但如果，假如说，那这个男孩子就不确定他是不是喜欢你，当你问了你是不是喜欢我之后，他说哦抱歉，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或者说我不是很喜欢你的话，你会受到打击吗？ 不会， 哇，真的不会吗？ 不会， 我觉得这儿那真的是还蛮开朗的。我觉得对待感情你是属于那种敢做敢当的女孩哈。 以前不是，我也是，就是有喜欢的人，就是可以一年两年，直到他变成 别人的， 之后我也一直不说。但是现在就是可能就是 经过了那一次之后， 对，长大了， 觉得哎呀不行啊，我得说呀，要不然的话就不是我的了， 都被跑掉了。 对，然后就改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勇敢的女孩最可爱了。 对， 是的，这是真心话之一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哎，真儿，你是这个朝鲜族的姑娘，那你最爱的食物是不是冷面？ 哎，冷面我喜欢吃。 是吗？哎，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个人的问题，正宗的朝鲜冷面到底是里面放什么？真的是只有苹果和肉吗？ 有苹果，有肉，然后有西瓜， 还有西瓜， 哎， 有辣椒， 还有鱼丸子， 还有丸子 啊，还有冰块， 还有冰块呢， 哎，还有有放最后放点几颗松子粒。 我的天哪，这才是一碗正宗的朝鲜冷面是吧？ 对，就是按个人喜好，你想放什么，只要是他们的组合是对的。 哦，就是标配就是这些。 对， 这个如果你要是想豪华版的话，可以再另行加点别的东西。对，比如说像那个煎饼果子可以加蛋啊，加薄脆，加肠什么的。 对， 这个朝鲜冷面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特别简单的那种，我觉得那就不正宗。对，我觉得这个说到冷面，这个汤很重要，因为我吃过好多那朝鲜冷面，没有味儿，面里面没有味道。 因为就是冷面主要是在于汤。 是吧？对，那真儿，你平时会做饭吗？ 会呀。 啊，真是好贤惠呀！所以朝鲜冷面，这个冷面你是肯定会做的，是吧？ 不会的 啊，不会啊。 对，那个冷面还得压 啊，得压是吧？ 对，那个需要专业的一些。对， 是的，不要小瞧一碗冷面。我跟你说，就这一碗冷面你也做不出来。好，那么平时你会自己在家做饭吗？因为现在也很忙，估计也没什么时间。 对，我平时在家的时候就我自己做饭吃，因为自己做饭虽然不是做的不是太好啊，是可以自己可以吃，就有种家的味道，就是点外卖呀，这样的话就。我想感觉到那种家的味道。 是的，这点我特别认同。我觉得就是自己在家，哪怕只是做给自己吃，我觉得也是非常温馨的。 对，是的， 还是有一种烟火气。 是的。 好了，那么真心话大冒险哈，当然没有大冒险。好多人说我们想看真儿大冒险，真儿你那个今天可以满足大家吗？大冒险的话， 没问题，为大家我赴汤蹈火。 真的呀，我的天哪！那我觉得现场要是冒险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道具了。那就只能说现场热舞一段。 没问题，只要大家开心的话，只要我能做到的，为大家 哇 那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这里面随时都会有这个音乐嘛，是不是？然后我就想说，不如真儿我们一起来跳一段好不好？你觉得你会同意吗？ 我会同意的，因为我说好了，我说到做到。 好，那么接下来但是。 但是有点尴尬，好久没跳了 啊，好久没跳了，是那需要准备一下吗？比如说再唱一首歌，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再给大家献上这一段舞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有真儿这样爽朗的女孩，大家还不赶紧打 call， 你们的小礼物在哪里？对，赶紧666刷起来啊！刷不起来的话，这个舞就没有了。对，这都是主持人的套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放一首歌啊，不是放一首歌，是唱一首歌。对，这首歌就是刚才说你不知道的事之后，我们下一首歌你想唱什么呢？ 下一首歌想唱一首《兰花指》。 哎，这是原唱歌曲哟。 是，就是阿里郎组合的一首成名曲。 哇，《兰花指》。阿里郎组合，这他们也是朝鲜族的， 对 吧？ 是的，是的，我们的前辈， 是的，你们的前辈。那你是用这个朝鲜语唱吗？还是 不是？我是用汉语唱。 好的，兰花指，那么现在准备好喽。我觉得唱功呢，大家都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哈。今天呢，全场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唱哈。我觉得，哎呀， 这个真儿的嗓音真的太棒了，我真的想一直听下去哈。但是呢，既然答应了大家，那我们就要做到哟，好吧？下面有请真儿，那个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镜头前面哈。对，好的，有请我们的真儿。那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的放远一点哈。好，哎呀，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看看哈。对，再往前一点点，好，哎，看到电视里你的脸出现了。 OK， 那么既然说这个热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性感真儿在线热舞现在就开始了。对，那现在我要把这个歌曲放出来，就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首歌，现在的抖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来，让我们现场看看真儿到底是怎么样去演绎这一段抖音神曲啊！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这个都关掉，然后把这个音乐调大，准备好了吗 ？OK，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让心智怦然亮起波澜，我让麻木傲然亮起梦幻。人们沸然聊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真的是超美的。好的，有请我们的真儿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主播席。对，好吧，其实这段刚才的热舞让我看到了真儿你的另外的一面耶。对，平时我觉得真儿也是除了今天给大家印象第一印象是非常的温婉，但实际上你也是非常热辣和劲爆的一个女孩，是这样吗？是的。好，我们这个刚才已经这个一激动把真儿的话筒都关了。对，刚才这段舞蹈你觉得这个发挥的还满意吗？ 不太满意 啊。下次一定让你，就是大家不要老点这些即兴的东西，什么真心话大冒险，下次大冒险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提前准备好，然后我们让真儿现场来演绎给大家。对，这个舞蹈真的是天生就会吗？还是说也会经过练习？ 也会经过练习，就学习，就是长时间的坚持练习。 哦，是的，那其实贵在坚持哈。大家还是，如果你也想要这儿这样的美好曼妙舞姿的话，你可以找他去学习。对，还剩几分钟的时间，对，欢迎哈。那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呢，马上就要带出来了。今天真儿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然后对于它的原唱版本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那现场版想问一下真儿，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版本？ 现场版的带来一个就是姐姐我没听明白。 哦，对，就是现场，因为是挑战的歌曲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嘛。 啊，对， 那现场就是由两位老师伴奏，然后来演唱是吗？ 对，是的。 哦，好的，那是自己有做过改编吗？ 就是我想唱一些抒情版本的。 哦，抒情版本的， 前面是抒情版本的，然后间奏后面是快板，这样。 好的， 结合。 好的，非常的完美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等你来挑战就要开始了，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就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林真儿。 夜空中最亮 今晚真儿你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谢谢， 真的是太棒了， 谢谢，谢谢。 对，好了，那么这个挑战环节呢也是告一段落，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到尾声了，真儿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动向是什么呢？还有一分多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的动向就是暂时呢目前以创作 为主， 然后为主，然后多出点我的作品 ，是的， 对，给大家都给大家呈现给大家。 好的，那么大家就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天呢也带来了，真儿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几张照片，也是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这张 EP 的封面吗？还是？ 对，是的，真心话的封面。 是真心话的封面，大家可以去。